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卢红，他在美国打拼了几十年后呢，准备回到自己的福建老家。那么是什么原因啊，让卢红想到了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么回到家乡的卢红生活过得怎么样？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经营自己的餐饮生意多年后啊，卢红的健康慢慢的出现了问题，后来他选择了退休回家。他放弃了美国国籍，因为呢他从没有想过自己啊以后再回去。好，那么看一看这段的翻译。经过几年的什么什么之后啊，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介词 after several years of working hard， 努力的艰苦的工作， to run his restaurant business，经营一个生意哈，这个经营这个词我们今天又碰到了 run 这个词 run 哈 run business。 那么这个词呢，我们说除了有跑的哈意思之外呢，它的意思还有很多，比如说经营一个商店哈，经营一个餐厅哈，经营一个公司哈，都用这个词 run a business， run a shop，run a restaurant 啊等等。在这里面这个 run 呢是一个及物动词哈，跟我们原来学的一个不及物动词呢的意思呢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这里面这个 run 后面是可以跟宾语的。后面看一下 lose health started to get worse， 他的健康渐渐的出现了问题啊，渐渐的变差了。后面用的是 get worse 啊，这里面不是 bad 啊，他可能说这个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因此呢用了一个是比较级，表示一天不如一天，有一个比较的概念啊，用的是 worse。 我们知道这个 worse 它的原型呢是 bad， 那么它的最高级呢是 worst 啊，所以今天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又复习了一下这个坏这个词的它的原型 bad 啊，比较级 worse，最高级 worst。 他选择了退休然后回家， he choose to retire and go home， choose 他的过去式呢是 choose， 注意一下他的发音啊，原来呢作为原型是 choose 啊，是一个长音，而变成了过去式呢变成 choose， 发音的变化希望同学们能够注意哈，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呢，特别在编音课的时候哈，这是一个经常老师会拿出来来考大家的一个知识点哈，希望同学们要小心了。然后后面跟 retired 啊，退休啊，这个词我们讲过。 and go home， he said he gave up his US citizenship，放弃了哈，我们昨天讲了这个放弃呢是 renounce， 不知道同学们能不能记起来这个单词哈，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词，表示一个人放弃了一个人的权利或拥有的某件东西。而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放弃呢是一个词组了哈，同时这个词组呢我们原来也学过啊 give up， 就是不要什么东西，放弃某一个东西。这里面提到的呢是美国的国籍 US citizenship。Because he never thought he would go back， 因为呢他以后呢不想再回美国了，他想呢回到自己福建的老家哈，这个村里面能够安安逸逸的能够生活下去，所以呢他决定放弃美国的国籍。因此呢讲到放弃一个国籍的话呢，我们有两个词来翻译，一个呢是 renounce 昨天讲到的，另外呢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词组 give up 啊，放弃某一件东西。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卢红哈，他的福建老家一个自然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家乡哈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非常的安静。后来啊他的身体哈渐渐的好了起来，重新来修建家里的祠堂。2015年他被选为了村长。郁郁葱葱的树林非常的安静，郁郁葱葱呢是 lush lush 啊，表示呢非常的绿哈，然后后面跟的是 tranquil Tranquil, T-R-A-N-Q-U-I-L, Tranquil 表示说非常安静的哈，所以这两个词合到一起呢是郁郁葱葱，非常安静的他的家乡 Lush and Tranquil Homeland. His health recovered, 健康渐渐的好了起来。 Recover 我们知道的是有恢复的一个意思。And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rebuilding his family's ancestral hall with money sent by overseas villagers. 他致力于某件事情，用的是 dedicate himself to. Dedicate 这个词呢，我们原来也讲过，表示说一个人完完全全的投入到某件事情当中。 Dedicate oneself to something.同学们注意啊，后面这个 to 呢是一个介词哈，它后面可以跟东西哈 to something， 如果说跟词的话，特别是动词的话呢，这个动词需要加 ing 的形式，而这里面用了 dedicate himself to rebuilding， 重建某件事情，重建他们的家族的这个祠堂，特别在南方啊，很多村落里面哈都有自己的一个家族的祠堂，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它的英文呢叫 ancestral hall，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ancestral， 表示说祖先的，后面加一个 hall 呢表示一个堂或者一个大厅啊，合到一起呢是祠堂。同时啊，后面用的是 with the money sent by overseas villagers， 那么一部分钱呢是海外的这些村民，他们陆陆续续呢把钱寄回到村里，那么卢洪呢用这些钱哈，逐渐的把这个祠堂呢就修了起来。 In 2015年 he was elected 啊，被选为 as the village head， 被选为村里面的这个头哈 ，village head 就是村长哈，这村里面最大的一个官了哈 ，village head。那么卢洪说啊，在过去的几年里哈，居住在美国的200多位村民哈，已经陆陆续续呢返回了福建老家哈，定居了下来。Liu said in the past few years, over 200 villagers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returned Fuji to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哈，能够定居安稳下来哈，这个词组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呢我们说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呢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呢对周围的交通啊、购物啊、其他的一些环境能够熟悉，能够了解，那么这个过程呢用英文叫 settle down， 非常好的一个词组。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这些回到自己家乡的村民哈，他们过着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啊。对于上了年纪的村民来讲，一边坐着功夫茶，一边聊天，同时呢欣赏着远处的岷江哈，岷江是当地的一条河哈，是最好的一个退休的生活方式啊。那想一想啊，这种生活方式的确非常的悠闲，非常的放松哈，特别适合呢这些老年人安养自己的晚年，一边坐着茶，一边聊天，然后呢远处呢是这个美丽的江水哈，特别美丽的一个景象。看看对于上年纪的村民来讲，上了年纪哈，我们第一个单词会想到 old， 哎，这个词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今天会用另外一个词来翻译，叫 senior S-E-N-I-O-R senior， 这个词表示说年纪长的哈。 chatting while making 功夫 tea， 聊天同时呢做的这些茶哈，这里面 chatting and making tea and overlooking、远眺，这个词 overlooking， 这个 look 前面加一个 over， overlooking the confluence of Mingjiang River and East China Sea is the best retirement life。 这里面我们学到了这个 retirement， 刚才呢我们讲到的呢是 retire 退休，那么这里面是退休的名词形式 retirement 啊，两个词，动词 retired， 那么退休的名词呢 retirement 后面加个 ment。同时啊，对于陆洪和其他许多人来说啊，回国意味着呢他们能够有机会帮助他们的家乡发展当地的经济。 For Lu and many others, returning home means 啊，意味着，前面是 returning home， 用一个动名词的一个词组哈， returning home means helping boost their hometown economy， 提升当地的经济。这里面用的这个词呢是 boost， B-O-O-S-T， 提升哈，这个词呢它可以提升经济，这是大的方面。那么小的方面呢，让一个人能够呢 精神振作起来哈 ，give me a boost。所以说，它既可以指大的经济啊一个状态的提升，另外可以指一个人的精神头的一个提升。所以说，我们记住这个词 boost。比如说，我们说喝咖啡啊，能够呢让我们提提神、洗洗脸，也能够呢 give me a boost。那么除了卢红之外呢，还有几位哈回到家乡的那些福建的老乡，他们对当地的经济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年51岁的陆敏红啊。是陆红的堂弟和儿时的朋友，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从美国回国之后呢，他就投资了房地产开发项目。卢敏红 a cousin 哈、啊，他的堂弟 and a childhood friend of 卢红哈、啊，儿时的一个伙伴哈、啊，这个 childhood friend of 卢红 has invested in th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房地产这个字 real estate 这个 real 这个词呢，我们讲过哈 ，real 真实的后面加个 estate e s t a t 合到一起 real estate 啊，注意啊，里面有一个连音哈 ，real estate 啊，表示房地产的一个 development。Since he returned h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1990s， 那么他说啊。他回到中国啊，因为他发现中国充满了机会。另外啊，他又补充到，现在他的生意呢已经扩展到了全国各地。I came back because I saw opportunities in China. 啊，看到一个机会 ,opportunity, 这次我们讲过哈。He said, now my business has 提升哈扩展 expanded across the country. 这个字 expand, E-X-P-A-N-D, 哈拓展。这次我们讲过，当时呢做了一个区分哈 ，extend e x t e n d 和这 expand 翻译成中文啊，都表示一个东西变大，但是呢，如果用 expand 的话呢，它表示一个面积范围的扩大，而 extend e x t e n d 呢，表示一个距离、一个长度的加长哈，所以这两个词呢，在意识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分的啊，希望同学们能够注意。那么他说呢，住在国外村民哈、啊、是该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他们也从投资中呢受益。The village head Lu said, villagers living abroad are important source of funds. 哎，讲到了一个资金的来源 ,sources of funds。F-U-N-D 表示钱哈、啊、同时也表示说在金融里面这个资金 for Fuji's development, and they also benefit from the investment. 他们从投资里面哈、啊、也获得了收益，当地的村民哈、啊、从这个他们的投资里面获得了发展哈、啊、能够 boost their economy。当然啊，这些村民他们的钱也没有白投，他们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因此呢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哈、啊、是一个 win-win situation。除了富奇村呢，福建的许多其他的村子哈、啊、都有类似的一个发展的模式。河对岸的一位村民叫做张保罗哈，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玩哈，这个姓是中文，但那个保罗呢肯定是他国外取的这个英文名字哈。张保罗是澳大利亚的公民，同时呢还拿着美国的绿卡，他在北美的冷链业务啊已经有15年的经验，他在福建呢建立了一家名为 RNJ 的食品公司。 The development of mold Fuji is shared in many other villages in 福建啊，这里面讲了一个 share 分享啊，同时呢前面是一个模式的分享，叫做 development mode MOD 啊，对 mode is share 一个模式啊进行了分享。 In many other villagers in Fujian Paul Zhang 啊，保罗张 a villager across the river from Fuji has become Australian citizen and US permanent resident。 首先呢它是一个公民哈 citizen， 后面又是一个居民 resident 啊，这两个词呢其实呢它有不同的一个含义。如果是居民的话呢，它表示说可以在这个国家具有居住权，但是呢它可能没有相应的一个政治权利，但如果是这个国家的 citizen 公民的话呢，那么它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哈、啊、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With over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cold chain business冷链生意哈 ,cold chain business in North America, Zhang established a food business called RNJ Group in Fuzhou. 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fter several years of working hard to run his restaurant business, Lu's health started to get worse. He chose to retire and go home. He said he gave up his US citizenship because he never thought he would go back. In his lush and tranquil homeland, his health recovered, and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rebuilding his family ancestral hall with money sent by overseas villagers. In 2015, he was selected as village head. Lu said in the past few years, over 200 villagers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returned to Fuji to settle down. For senior villager, chatting while making Kung Fu tea and overlooking the confluence of Minjiang River and the East China Sea is the best retirement life. For Lu and many others, returning home means helping boost their hometown economy. Lu Minlong, a cousin and a childhood friend of Lu Hong, has invested in th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since he returned home from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1990s. I came back because I saw opportunities in China, he said. Now my business has expanded across the country. The village head, Lu said, villagers living abroad are important sources of funds for Fuji development, and they also benefit from investment.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Fuji is shared in many other villages in Fujian. Paul Zhang, a villager across the river from Fuji, has become Australian citizen, a U.S. permanent resident. With over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cold chain business in North America, Zhang established a food business called R&J Group in Fuzhou.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让我们欣赏由张子晨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Monkey and Crocodile. Monkey in the fine fruit tree by the side of a river. He spent his day eating the fruit of the tree and swinging in its branches. One day, Crocodile took rest under the tree. Monkey greeted Crocodile, saying, As you are under my tree, that makes you my guest. Allow me to offer you food. Monkey tossed down fruit after sweet fruit to Crocodile.Crocodile visited Monkey's tree each day after that. One day, Crocodile asked Monkey to cross the river with him for dinner. He caught up to Monkey. Please join me. I should have invited you sooner. I'd love to come, Monkey said. But I can't swim. How shall I cross the river? Please take a ride on my back, Crocodile said. It would be my pleasure. The pleasure is all mine, said Monkey.He left his safe tree and climbed onto Crocodile's back. They set out across the river. What, may I ask? Is for dinner? Monkey asked. By this time, the two were halfway across the river, since it was now impossible for Monkey to escape. Crocodile told him the truth. You are for dinner, my furry little friend. I am taking you home to eat you. The monkey was scared to die. His heart thumped in his chest.But he kept his wits about him. In that case, Monkey said, let me fish my heart. Of all my parts, its teeth is the best. But I left it back in my tree. Oh, yes, Crocodile agreed. Please fish your heart. Crocodile turned and swam back to Monkey's tree. As soon as they reached the river bank, Monkey jumped off and climbed out of the reach. He laughed down at Crocodile. Crocodile, he called.My big, scaly friend. I won't be coming tonight for dinner. Crocodile was angry and ashamed. He knew then that Monkey had outsmarted him. From that day forward, monkeys have never trusted crocodiles. 中级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是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邀请。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巨龙天平第三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very smart girl and a mean dragon.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了，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小女孩和一条不太友好的龙的故事。Meanwhile, it is all about math. 那同时呢，这也是关于数学方面的一本故事书呢。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Dragon's Scales. 那今天呢，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巨龙的天平。The teacher put the bag of gold on one side of the scales. He put the bag of cotton on the other. 那老师啊，把一小袋金子放在了天平的一端，而把一大袋棉花呀放在了天平的另一端。The gold side went down. The cotton side went up. The gold weighed more than the cotton. 啊，那装有金子的托盘呢往下走，而装有棉花的托盘呢往上走，所以金子要比棉花沉。Time for you to pack up, said Holly to the dragon. 那这个时候 Holly 啊大声地呵斥着巨龙说，现在该打包走人了吧。The dragon started to cry. 而这个时候啊，巨龙却开始哭了起来。Holly felt sorry for the dragon. I'll ask you one more question, she said. If you answer it right, then you can stay. But you have to promise to be nice. 那 Holly 见到恐龙哭了也挺过意不去的，所以他说，好吧，那我再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对了，你就可以留在这儿了。但是你必须承诺你要好好表现。The dragon sniffled. I really am nice, he said,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share with the dragon. 那这个时候巨龙抽泣着，他说道，其实我真的表现得很好的，但是没人愿意和一头巨龙来分享他们的食物，所以我只能这样很霸道了。Which weighs more, Holly asked, a bucket of bricks or a bucket of feathers? 那 Holly 这个时候就问呢，哪一个更重呢？是一桶砖还是一桶羽毛呢？ The buckets are the same size, said the dragon. Two things that are the same. 啊哈，那这个时候巨龙就说呀，这两个桶的大小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两样东西应该是一样。嗯，刚说到这儿，哈利就马上提醒他说 Think very carefully, said Holly. 哈利就说，你可要仔细想好了啊。Think very carefully. The dragon took a deep breath. He thought very carefully. 那巨龙啊深吸了一口气，他仔细地想了想，然后说道， Bricks are heavier than feathers.He said, 砖要比羽毛更重。 So even though there is the same amount of bricks and feathers, the bucket of bricks must weigh more. 那他回答对了吗？ Holly put the bucket of feathers on one side of the scales. She put the bucket of bricks on the other. 那 Holly 呢把装有羽毛的这个桶啊放在天平的一端，而把装有砖头的桶呢放在天平的另一端。 The brick side went down. The feather side went up. The bricks weighed more than the feathers. 那砖头这一端呢往下走，而羽毛那一端呢往上走。原来砖头要比羽毛沉。 The dragon was right, and that's the story of how Berrytown got its very own watch dragon. 那你看呢，巨龙回答正确了。那这就是果子镇拥有了自己的观赏龙的故事了。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Thank you for listening.